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填写模特卡时，经理人问他，他条件这么好，要不要考虑全职？池小池说话已经有了大人的腔调， 没必要。 经理人也知道他成绩不坏，退学搞这个有点暴殄天物，于是提过一嘴就罢了。池小池的笔在英文名义栏停下了，经理人说， 这个最近比较时兴，有了英文名说出去时髦，不过有就填，没有就算了。 我有。 说着，他在这一栏里填写下了他的英文名。July 池。经理人好奇。 七月。你是七月生的？ 不，我是在七月死的。 经理人听得一头雾水，索性当作自己听错了。对于好看的人来说，性格和行为古怪一点也不太要紧。经理人知道池小池这个人怪癖很多，小小年纪烟也能吸，酒也能喝，像是一台永远不需要休息和睡觉的永动机，知道听人安排，懂得人情世故，却不怎么爱说话，还经常跑去一个公立学校附近等人。 也许是他的小女友在这里念书吧。 经理人就住在那座公立学校附近，好几次开车下班，他都能看见下了晚自习的池小池在附近晃悠。穿白衬衫的少年斜靠斑驳的白栏杆上，背着沉甸甸的书包，手里夹着烟，望着马路对面的公立中学，神情淡淡的，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吸两口烟，他就低下头来，单手把习题簿压在栏杆上做题，一时叫人难以区分他到底是小混混还是好学生。池小池蹲在楼梯下喂狗，狗肉不是小狗了，但还是喜欢抱着池小池撒娇。在跟池小池玩闹过后，狗肉又不死心地去他身边转圈，对着空气吠上两声，像是要捉出和他捉迷藏的蝼蚁。池小池端着饭，追着到处乱转的狗肉跑。 开饭了，不吃我走了。 狗肉只好恋恋不舍地转回来，低头吃两口。狗毛微微一竖，抬着蒙了白翼的眼睛，似乎在问为什么不好吃。 我做的不好。 池小池蹲下身，抱着狗脖子，轻声承认错误。 我继续努力。 狗肉也乖，从喉咙里温驯的嗷呜一声，拿耳朵轻蹭蹭池小池的下巴，就继续低头吃了。池小池正抱着狗肉，铁塔式的阴影就再次笼罩上来，一只膝盖抵住他的后背，暧昧的磨蹭，猪手成鬼魅似的低音伺候传来。 小池，又来喂狗啊？ 池小池连头也没回，他把脸垂得很低，紧着肩膀，想象自己现在正身处冷酷之中。经过心理暗示，他原本的鸡皮疙瘩更是大片大片蔓延，他在扮演恐惧，这样软弱的态度让背后的厮磨更加放肆。不过池小池的负面情绪很快传染到了狗肉身上，狗肉停止了进食，后背的毛一层层炸起，呲出白牙，对着黑暗里的敌人凶狠地吠叫了两声。很快，筒子楼楼上就有住户骂起来， 哪家的死狗啊， 大中午的嚎丧呢，明天就下耗子药药死你。 怕人撞见，朱守成只好满面眷恋地离开了。池小池转头去看他，恰与他视线相碰，又吓得转回了头。一步一回头的朱守成对他的背影璀然一笑，心满意足地上了楼。他走后，池小池面无表情地继续喂狗，一点点把狗肉竖起的毛抓松捋平。对朱守成，池小池没有任何办法，他唯一的武器只有自己。他忍受着朱守成令人作呕、一次比一次恶心的骚扰，目的相当明确。朱守成这么熟练，肯定不会是第一次，也不可能是最后一次。池小池的目标就是成为他的下一次。他在小卖部里买了削铅笔的小刀，每个孩子都会带的那种，削得极其锋利，作为文具携带在身边，也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怀疑。录音机可以录下声音，每日携带从不离身。他装得惧怕，装得软弱，每次看到朱守成就跑，不能跑就装看不见，不断的不着痕迹地助长着朱守成的嚣张气焰。池小池在等一个机会，等到朱守成缓过来，重新对他下手。只要他再次被叫去补习，就是机会到来的那一天。他要做的是让朱守成在自己身上留下足以证明他罪恶的痕迹，然后用准备好的铅笔刀割断他的喉咙。到时候他可以跟警察说朱守成要对他做那种事情，他因为自卫才不得已杀了他。刀是用来削铅笔的，录音机是用来录下他声音的。到时候他要买下一个扩音喇叭，把朱守成说的那些恶心话在筒子楼里放，在他的学校放，让他死后扬名，成为这一代人人相传的笑话。但是他低估了老狐狸的谨慎。经过上次的意外，朱守成也长了教训。尽管池小池现在就像一条被驯养的乖巧无比的小狗，但他仍然对池小池那近乎发狂的抵抗记忆犹新。吃一堑长一智，虽然池小池是一块诱人的肉，但既然不容易吃进嘴，那就不必为他冒太大风险。池小池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他开始了旷日持久的跟踪与尾随。池小池弄了一套朱守成教书的公立初中的校服，花20块钱找办证的伪造了一张学生证。朱守成所在的公立中学算本地5所中学里排名第2的，学习抓得很紧。而池小池就读的高中走读生和这所中学放学时间差不多一致，而朱守成还担任学校培优班的指导老师，往往要到晚上8点多才回家。因此当池小池穿着校服在放学时间出现在朱守成学校附近时，就能轻松混入学生大流之中。他以学长身份去打听过朱守成的事情，只用了一杯牛筋面，就从一个初二生那里套出了朱守成的不少信息。朱守成是个数学老师，教学成绩名列前茅，在同学之间风评优秀，脾气很好，从不对学生发脾气，还很关心后进生，关心一些家庭情况特殊的孩子的心理健康。哪怕是再顽劣的学生，在他面前也晓得收敛一二。前不久因为初三教学任务太繁重，他的年纪大了，就主动申请从初二调走，不跟班教初三，转而当初一的班主任去了。初二的小男生不无遗憾道： 哎，朱老师真好，谁被他教都幸运。 是啊，我以前也这么觉得。 池小池认为朱守成去教初一肯定是有原因的。果不其然，他很快有了发现。最近朱守成在放学后总以顺路为由和一个初一年级的小男孩一起回家。那是一个单亲家庭的男孩子，学习成绩不坏，是培优班的学生之一，对世界恶意与性的认知都朦朦胧胧，还停留在小学生对老师的盲从盲敬状态，像一只小小的呆头鹅。 冬至时，朱守成趁中午放学，把小男孩带到家里去，给他煮饺子吃。天寒地冻的白日里，池小池在二楼门外站着，靠在栏杆上，背对着朱守成家门口，闻着从隔壁门槛下飘出的饺子香气，擦的摁亮火机，引燃香烟指头，用尼古丁的香气镇静自己，思索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办。现在给子宇打电话吗？但是什么都还没有发生，而且他也不知道会不会发生什么。池小池恨不得和那个男孩子换了位置，他知道那种滋味，他宁肯自己来。好在那个小男孩下午就和朱守成一起回了学校，看起来衣衫整洁，神情正常，并对朱守成充满了感激。